位观众好，又翻到嚟午夜广场嘅历史系咁话啦。今晚我哋嘅题目咧就系民主科学何时了啊？如果听到讲民主与科学咧，就知道咧，我哋今一集同埋下个礼拜嘅一集咧，都会讲咧同五四有关嘅话题嘅。咁啊，适逢即系五四一百周年啦，咁啊呢个时代我哋又嚟咧，就可以睇下其实五四一百年啦，咁其实系当时系点啦，同埋而家仲有冇任何嘅回响喺度咧？咁同大家讲咧，都系我哋五位五星战队噶，咁包括埋咧忍耐住呢個愛妻啊，即係因為同佢嘅新婚在即愛妻嘅感覺嘅羅樂言啊，咁啊終於翻嚟啦 嚇，呢啲放完產假， 係啊放完產假， 呢啲民國時期呢啲愛情觀要好容易要表述出嚟，呢、這個都同五四有關啦。咁借呢啲場合可以又可以表達。 咁、哦、你係咪要示愛咧？ 唔係，梗係唔係啦。 小心啲講錯嘢啊！呢啲我諗呢啲咁嘅場合。 不過我諗今日個主題其實都係我諗五四其實由教科書到可能大學。学一啲必修科，甚至乎我哋喺公众政治嘅场合，我哋都有唔同嘅演绎嘅版本。咁、我成日都会去谂，咁五四系咪就等于一个有一个既定嘅答案嘅咧？咁政府讲述嘅五四，即系好似我喺澳门咁，澳门讲五四系讲啊，呢个系一个青年节嚟嘅。咁喺台湾，因为佢系文化节嚟嘅。咁咦，似乎又同我哋教科书讲，趕走賣國策的定義，五四又好似又不同了喎。所以我又反而問我哋今集和下集，究竟呢個歷史是咁話，我哋講五四又可以點樣去講呢？ 係啊，因為我諗即係我自己讀文學啦，即係文學咁啊，做嘅都係現代文學嘅研究。咁其實成個做現代文學嘅範疇，包括你做現代當代所有嘢都好，其實多多少少都係處理緊五四嘅問題。咁所以你如果用咁嘅角度睇，其實好。好勁啊！五四係嘛？即係五四代表住嘅就係一群人，大家集中住佢，可能得最頂尖嘅一齊去睇，其實佢係發生咩事？咁啊，所以五四其實係點去解讀啦？點去諗啦？其實依一百年裏面已經有相當眾多嘅唔同嘅思想家啦、文學家、歷史學家去睇。咁所以我哋今集都唔會窮盡，咁但係我哋可以見到，即係五四嘅思考其實會係好多元。 其實五四之所以重要咧，其實唔單止係佢影響好深遠。或者我哋可能今日好多文化上面歷史文學咁啊，同埋政治上面好多範疇都係俾五四運動嘅所謂餘波所影響。咁但係五四一個好重要嘅，即係佢嘅重要性原因之一咧，係我哋將清末民初好多嘢都堆壞，係五四嘅一部分。 同意。 即係有二十年嘅嘢係叫做五四或者五四精神、五四影響。咁嗰二十年梗係重要啦，係咪？即係清末民初之間嗰段時間係我哋奠定中國今日政治文化甚至乎語言嘅一個基礎嚟。咁我哋要去諗清楚嘅就係究竟係咪有咁多嘢係五四？即係五四已經係被資源回收到一個地步，咩狗屎垃圾都擺曬喺。五四呢個咁嘅大嘅 愛國又係啦，係啊，獨立自主又 係 啦， 即係民主與科學啦。我哋點解叫民主科學何時了？就係因為我哋咁樣講呢啲話題，講嚟講去其實民主與科學即係乍眼睇落好簡單嘅啲概念，但係究竟係啲咩嚟嘅？點樣去俾後嚟啊？即係所謂1919年之後嗰啲五四青年以後嗰啲唔同嘅人，包括我哋自己嚟到去傳識。咁就五四一個大嘅問題係咩咧？五四就係人人都係識嘅。咁每個人都有佢嘅見解，咁每個人都可以係對五四有解讀。咁我哋呢一代就比較年輕啲啦，相對咁啊，但係總我哋一兩代嘅小學家、政治家，咁同埋可能真係平民百姓都好，佢哋有機會係親歷過五四噶嘛，佢都係五四青年嚟喎。咁如果佢哋都係五四青年嘅話，五四青年解讀翻五四，同我哋後嚟即係而家可能過咗一段時間。嘅即係歷史研究者、文學研究者嚟到去睇翻五四，又可以係即係好唔同嘅一件事。咁嗰啲當事人講佢哋當事嘅嗰權威性係特別大嘅，咁而導致到有好多唔同嘅詮釋可以出現。 我覺得五四其實真係符號化，完全係已經變成咗一個符號。咁當你將一個歷史事件一去符號化嘅時候，就可以好似頭先嘉齊講，將好多唔同嘅嘢擺咗落去。即係我哋試下從五四諗下一啲得意啲嘢，譬如話諗啲 keyword 先啦，係啊，到從傳統到反傳統啦，現代性嘅追求啦，或者我哋今日嘅主題啦，講民主科學啦，德先生、蔡先生啦，然後我哋仲會可以睇到啲數字喎，譬如話1919啦、1949啦、1979啦、1989啦、五四啦、45啦、64啦，一大堆嘢，全部都係同我哋現代中國嘅好多嘅追求現代性啦。 追求民主啦，追求科學發展啦，追求同主流嘅成個世界嘅文化嘅接軌啦，以至到我哋講緊話辛亥革命打倒帝制啦，但係根本啲人民都得唔到呢一個現代性嘅，咁我哋就要從文化去尋求啦。咁然後撚到落去文化，我哋又會有好多嘅 term 出現喎，譬如話新文化運動啦、文化大革命啦等等嘅相關嘅東西，然後全部都可以糾集落去五四度。然後一大堆一代一代一代嘅知識分子都被冠以五四精神啦、五四青年啦、五四遺產啦，咁樣落去搞落去，咁結果到今年就2018年啦，呢壇大龍鳳咧熔爐咗上嚟咧，就成為咗一件好大好大好大好大事。 因為佢掉好多 keep 啊，正啊，教你繼續。譬如就我哋嗰日傾偈都話，啟蒙與救亡啦， 係啊，啟蒙救亡啦， 尤其是救亡啦， 重估一切價值， 重估一切價值 係，係咪啊？然後就係個性解放 啦， 係啊，女性解放與自主啦，係嘛？依啲嘅問題背後其實都可以拉入去五四嚟講。咁其實基本上講緊咧就係所有現代中國嘅所有問題。咁基本上就係一個咁樣嘅狀況。咁所以我哋點樣要拆翻開嘅女中嘅討論啊，同埋就還原翻中間有某啲嘅歷史嘅事實咧，都可能係我哋今集會做嘅事。 同埋其實我亦都有一個觀點，就係好多人都有討論過，就係其實五四係提出咗好多新嘅嘢，甚至乎係推翻咗好多舊嘅中國傳統嘅嘢。但係個問題係佢係咪真係創新到一樣另一樣新舊，即係係可以攞到最好嘅樣嘢出嚟？其實調翻轉我自己有時會諗就係、好似成個五四之後咧，有好多新嘅西方思想嚟到中國。但係個問題係，我哋中國亦都有一批嘅年輕人對於我哋傳統嘅觀念啊，好多都越全盤否定之下，好似失落咗，同埋冇咗個方向，即係大家唔知點樣走。所以其實我睇得出有種即係嗰種迷茫感喺度。其實亦都你如果你睇翻成個大歷史嚟講咧，當時即係好似頭先阿嘉齊阿小毛講都有講到，就係話你五四好多嘢都擺曬落去，其實係咪就係因為大家面對住種好似有種民族存亡嘅感覺，就好想去救呢個國家嗰種愛國嘅情緒，令到每一樣嘢都好似攞呢一邊呢啲好嘅嚟用下，呢邊好嘅嚟用下，咁我哋就可以製造咗一個令到自己嘅國家可以富強啦，就可以即係可以救亡啦咁樣。所以你會見到嗰種複雜性咧，同埋嗰種即係你會。你有時會睇到就係你覺得特別係譬如啲女性思想上面嘅轉變咧，你其實令到有一批嘅女性其實係無辜成為咗受害者，特別係嗰批傳統嗰批，即係佢哋又冇即係等等，我哋咁都可以再詳細地講，就係喺一種冇反抗能力之下，其實嗰一批所謂嘅傳統嘅女性其實係最無奈嘅，可以講。 其實我哋頭先可能有一樣嘢就係好係教科書或者喺。日常生活裏面好容易造成嘅一個誤會咧，就係將有啲嘢捆綁咗。咁當呢個捆綁係可能有人有意做嘅，例如其實講緊嘅捆綁就係、亦都令到點解五四呢個字眼變得咁複雜，或者變得可以即係拿來即用咧？咁就係因為我哋將1915年講緊新文化運動嘅東西，同五四當天一場抗日或者反日嘅社會運動，將兩樣嘢捆綁埋一齊。咁所以其實可能有啲學者最早期研究嘅，例如60-70年代喺美國就係周薩仲教授。 周薩仲教授 佢講五四運動史嘅時候，其實佢第一佢一開始其實就要定義。咁呢個定義我哋點樣去理解？係咪純粹理解佢純粹係一個愛國抗日運動啦？定係要將佢要高度結合喺當時候嘅所有嘅社會嘅思想啦，或者係當時候嘅一啲各樣嘅，好似頭先各位都提過嘅一啲種種嘅改變嘅觀念擺埋一齊咧。咁我諗一個觀，我自己個人去考察就係一種催化嚟嘅，即係呢個係令到所有本身可能擺喺台底嘅嘢催化成為表面。咁同埋另一個關鍵就係民眾藉住咗呢一場抗日運動開始喺城市，不過好強調係城市，因為我哋後邊可以講，即係主要一啲嘅大嘅城市。去催化咗佢哋嘅思想，催化咗佢哋更加表達到自己。其實係見到環社會開始有走向一個咁樣嘅現代傾向，就係佢哋走向同希望去表述自己嘅觀點，去改變自己嘅社會同政治。咁呢一個亦都將後面以前我哋講新文化嘅開始啊，或者一啲民主嘅想法啊、科學嘅想法，就喺嗰件事之後開始帶動出嚟咁樣。 救世咁樣啊嘛， 係啦， 即係向鄉村。向一啲比較落後嘅中國裏面嘅地區嚟到去傳教咁樣。 不過有好多人講後屘其實係冇乜鄉村，去到30-40年代其實受五四或者受所謂新文化運動影響係零嘅。即係前排余英時教授出回憶錄裏面已經提過，佢自己入村避難幾年，其實 佢冇感覺到任何五四嘅思想或者任何新文化嘅東西喺裏面嘅，因為佢自己實的的咁樣寫出嚟，所以其實就見到有啲有時五四係會好被誤解嘅。呢個亦都係我覺得今日我哋可以講有啲咩地方會過分被解讀或誤解嘅東西。 不過我覺得今時今日我哋仍然可以對五四咧有五花八門嘅理解咧，都係一件好好嘅事。 好事啊！ 最驚就係有人一言堂話五四就係嗰樣，因為五四好容易就俾人覺得啊，因為五四嘅爆發係。中國陷入危機、強鱗環治嘅時候，咁究竟俾外敵嚇、啊、或者係一啲好強大嘅所謂西方勢力、侵略勢力去威脅住我哋講嗰種隻船就快沉啦、我哋要揾救亡嘅方式。咁大家可能會唔記得咗嗰啲救亡方式，但係成日就會記住隻船就快沉嗰種，即係要強調愛國、犧牲嘅為國家嘅。 嘉齊，你正話講咗好重要一點，就係我哋對五四嘅解讀，或者你個話語權或者解讀權， 話語權係 仲係。百花齊放，大家都有力量去爭持， 係、好事。 而點解咁正咧？就係冇一個人可以否定五四係一次學生自發、OK 嘅基最初係和平嘅一次運動。即係呢一點好重要嘅，因為當你去解讀呢件事嘅時候，啊，佢如果係某個力量去把持嘅，件事完全唔同。但係佢係學生做嘅，咁所以就算點都好，你都要對住呢批學生。你唔可以用一個哇，佢哋係奸嘅，佢哋係衰嘅，佢哋係搞事嘅，你唔可以咁睇，係嘛？呢一點即係喺五四嘅精神或者講五四嘅時候，任何一個人，無論係領導佢一普通人都好，佢都要處理呢個問題，所以佢冇辦法唔揾一個方式去解讀佢。正正係呢樣嘢就係微妙之處，即係佢唔係一個上而下東西，佢係一個下而上東西。 所以我覺得其實話語權嘅嗰個爭奪啊，特別喺五四啊或者新文化運動，尤其我諗我哋可能跟住都可以再講，就係講五四運動同新文化運動之間嘅關係。 冇錯。 然後我哋處理歷史研究，仲會牽涉好多嘢，譬如咩叫做廣義嘅新文化運動，咩叫狹義嘅新文化運動，咩叫廣義嘅五四運動，咩叫狹義嘅五四運動，佢兩者之間嗰個相互關聯究竟係點樣，都會係我哋喺近呢100年嚟處理呢個研究相關嘅時候，好多好糾結需要。注意嘅嘢咯， 系啊，所以从晚清到五四呢一个转折点咧，值得我哋咧好好地咁讲落去。咁啊，休息一阵，翻嚟继续历史系咁话。各位好，翻到嚟第二节嘅历史系咁话啦。咁我哋上一节讲咗五四，即系好多嘅多元嘅起点同埋关于嘅观点啦。咁我哋而家咧就可能講，即係從晚清同五四，或者成個由清中葉啦、現代化啦、自強啦、向西方學習啦，種種嘅思潮影響之下，慢慢我哋先至會去到五四一點。咁所以亦都係一批其中一批學人會睇五四嘅一種方式啦、 但我覺得五四咧，有時我哋即係我話佢係好多清末民初嘅事件、概念、風潮嘅總和咁樣啦。咁大家要諗下。其實五四是等於民初，即係我哋有時講翻要回歸五四，去五四精神，其實就係民初或者清末以嚟嗰種精神，即係好多嘢集中喺當中。咁而我哋到今時今日講五四咧，我都有一樣嘢係即係幾令我覺得可惜嘅，就係、是、五四我哋喺前幾十年好多做前輩學者嘅研究，會話咧呢個時代係失落咗嘅自由主義，咁係唔能夠成功係將自由主義移植到。即係西方嘅自由主義移植到中國，咁以至到中國嘅知識分子，所謂五四嘅青年，佢哋去重新詮釋嗰啲西方嘅觀念，佢哋係傾向，譬如係專制獨裁嘅，或者將民主與科學用佢哋嘅方法嚟到去解讀嘅、中國式嘅民主嚇、或者係馬克思主義影響之下嘅 馬克思主義就係科學啦， 係啦係啦，即係呢個咁，就未必唔係嘅，咁但係逐漸變咗一言堂嘅，同埋嗰個即係所謂自由嗰、那個文化嘅因素係越嚟越被排斥，即係當時啲知識分子要渴求，因為救亡，我哋辛亥革命都係救亡啦，係咪啊？咁即係中國整個清末所有嘢都係做緊救亡嘅工作，咁啊救亡唔爭在一時半刻嘅，咁但五四嘅特點係即係為咗五四運動爆發啦呢件事。係佢有一樣新嘅元素，就係嗰啲即係所謂自由嘅精神嚇，咁啊即係喺中國真係想落地生根，咁但係唔成功。 回應我加齊自由主義一個點，我都好同意。好嗱，自由主義嘅精神可貴咧，喺延續落去一直講，譬如講個性解放啊，即係重視個性嘅時候，其實一直都做。咁譬如一直延伸落去講譬如周作人啊，咁佢成日都講話，即係有個性啊，自由即係點樣去處理自己一個人。 自由主義好簡單，就係、是有不自由嘅權利。 嗯，係啊。 自由主義就係有不自由權利，即係話我要過傳統嘅生活，我可以過傳統 的。我支持獨裁嘅。 係啦，我可以。 你可以衷心支持獨裁嘅，你冇理由。 你有你中意咁樣嘅 lifestyle， 你可以維持你嘅 lifestyle、啊。你要保守，你可以保守。嗯、但係我哋會發覺，成個五四成嚿嘢講嘅就係好多運動，你一定要咁做，咁先係好嘅、嗯。你咁樣做係。通常嘅講法係過時嘅、舊嘅，係、嘛、專制嘅。 係啊， 但係我可唔可以過我個中心？已經唔得啦，你一定要去另一個中心。咁呢一個講法本身咧、其實係唔容忍身邊嘅人做自己嘅嘢、而好恐怖嘅就係當一個人不斷咁同佢講：我係過正自由嘅，我係追求解放，但我係唔容忍身邊嘅人 俾 你 有你嘅解放，你有你嘅自由，而係要跟我嗰套自由就係自由，係嘛？咁所以喺咁嘅情況之下，冇辦法，即係呢一個自由主義咧，喺中國我坦白講係冇乜見到嘅，即係的確係冇嗰種你 OK 啊，你 OK 啊，你中意點就點。 唔係點解？因為係我有讓你跟從我自由標準嘅自由。 係啦，冇錯，你一定要 follow 我，你 follow 我就係你有自由。 咁而我自由大過你嘅自由，所以我嘅自由就成為 唔係我大家解放你，你又做乜要甘心自己被束縛咧？係咪？我嚟幫你啊嘛， 冇錯， 咪咯。系咯，咁你先， 唔系啊，因为其实成个自由主义佢冇办法落实嘅一样嘢，就系喺五四运动，即系呢个抗日运动爆发之后，其实唤醒嘅只系一种爱国开始嘅思考。咁、其实佢哋系有一种思考，其实喺1919年以后往后有一个明显嘅转向，就系话怀疑共和啊。佢哋将共和同自由主义或者共和同一啲所谓嘅當時有西方哲學或者一啲西方法律嘅根基嘅嘢去捆綁，就以為而家佢哋建立咗嘅共和制度就係等於一切最理想嘅政體同埋一個最理想嘅烏托邦。咁事實上嗰陣時嘅共和唔係真係好現實，或者西方嗰陣時習以為常嘅一種共和嚟㗎、大家都知道。即係所以點解袁世凱話都冇咁易就可以改朝換代啦，好短暫地。咁、其實見到係佢哋對呢一種嘅政治現實反感，於是乎就認為嗰類型嘅一種嘅意識或者一種咁嘅觀念就唔可取，咁就自然就有種轉向啦，就係轉向咗去其他認為佢哋覺得未試過嘅好理想嘅一啲嘅思想傾向咯。 我講翻個點做一個轉折咧，就嗱、是，我哋正話想講晚清嘅一個部分，其實晚清最大嘅一個明顯嘅講法就係救國，即係話大家唔同嘅人嘗試自己睇後自己，下至普通嘅一個白姓諗緊，咦，面對西方列強點樣改變中國？所以其實有一個幾大嘅原罪嘅，當時就係覺得自己係不足嘅，中國文化不足，中文文化不足，自己有問題，自己有罪， 即塊面亡就係沉。係 啦，我哋然後點樣去挽救？其實係一個主要嘅重要嘅旋律。咁當然係救亡啦， 即係 一個重要嘅旋律。而喺咁嘅情況之下，我哋應該做啲乜嘢？只要你揾到方法，我哋就可以去嘗試去做。咁所以喺咁嘅局面之下，其實晚清裏面嘅唔同嘅想法，或者當時嘅人好多嘅想法咧，有啲想法可能係曾經有嘅，咁但係因為五四之後可能已經消失咗，可能譬如有啲保守啲嘅人 係啊，冇錯係。所以其實我覺得阿徐賢今節開個題好重要一樣嘢就係、是，當我哋講緊如果我哋講緊五四，我哋要上溯翻去清末嘅話咧，其實可能有一個大前提咧，我想做一個少少嘅注腳先喺呢個位置、其實究竟五四運動同新文化運動有乜嘢關係？即係如果我哋淨係講五四，我哋好狹義、好精準地去講，我諗學界都普遍同意啊。我哋淨係講緊1919年5月4日嗰日發生嘅事， 係 咁、然後同埋佢可能即刻 immediately 引起嘅一啲迴響，咁我哋就叫做五四。咁但係新文化運動頭先第一節阿樂言都講咗啦，我哋如果廣義地講，可以喺1915年就可以我哋話開始咗、即係可能係青年雜誌創刊咯，即 係新青年， 新青年 啦。我哋而家新中年， 第二年我係新老年，你係中年啊，真係。咁所以其實 60歲都係青年嘅。 哇！而家咁樣啊， 所以呢個定義一流， 果然好科學 我 覺得。 所以我哋繼續新青年啊， 即係所以即係如果當你回溯翻去清末，點解清末所有嘅嘢？我哋都可以視之為五四運動或者新文化運動嘅源流咧，其實就係同呢兩場運動之間關係有好密切嘅一個想像喺度嘅，一個詮釋。個詮釋就係咩咧？就係五四運動好狹義地，我哋只係講緊反帝，但係新文化運動其實同五四運動嘅關聯就係五四以後將新文化運動推去高峰。而兩樣個運動其實係可能啲知識分子差唔多，我哋都係嗰啲知識分子群像。 陳獨秀啦、李大超啦、胡適啦、蔡元培啦，跟住可能有少少保守主義嘅人，譬如話最保守嗰啲叫辜鴻明啦，或者有啲係中間，譬如我做嘅《東方雜誌》嗰個主編叫杜亞全啦，等等，即係叫調和派啦，係啊，或者有梁壽明啦、東方文化派啦，或者係張君邁啦，佢哋啦，去到三十年代嘅可能有陳罪經啦，或者係薩曼姆佢哋嗰啲，即係講本位文化同埋全盤西化，所以其實我哋發覺嗰、那個。時間線係拉到好長，其實係成個近代中國由清末，頭先阿卓然講咗一樣嘢好重要，就係、是、我覺得係個心理，成個民族嘅心理，又經歷咗自強運動，可能有一個好一個劃時代嘅失敗，辛辛苦苦整隊艦隊，一夜就俾人搞掂咗啦，係嘛？即不甲午戰爭係一個我諗係即自強運動同明治維新係比賽，然後我哋輸 全盤輸， 全盤輸，你輸俾英美唔緊要。即係升英美反，你輸俾以前學我哋嘅日本，你輸俾個學生， 唔係好長時間係順景波，你係喺前邊噶嘛？冇錯，係啦，即係套嚟噶嘛？ 嗰個民族嘅自信心係會跌到落谷底，跟住一場日俄戰爭喺你屋企打仗喎，兩個即係阿伴虎同埋阿小夫喺大雄屋企打仗，跟住你諗下大雄嘅諗法係點樣？即係話搞到 小夫贏， 仲要小夫贏，小夫係打贏我之後跟住贏， 即係係啊！跟住你以前我哋一路都覺得即係中華帝國。就是整個天下即至少是亞洲的一個民主咯，十年之間跌到落去谷底，跟住先嚟起起冚冚搞呢個晚清憲法啊廢科舉，所以你見到其實我哋想像翻嗰十年，其實最即二十世紀頭十年，中國可能喺嗰個民族自己個民族意識上或者個民族自信心嗰個低落，跟住 Republic 仲要救唔到中國添，係嘛？咁我哋可以賴咩啊？中國文化。咁所以反帝啦、救亡啦，同文化嘅嘢全部糾結埋一齊，我哋先至要由清末開始講起。 所以你會見到就係我哋會講五四嘅時候，咪提出呢個嘅民主科學就係咁。其實個科學咪就係一直追求，由自強運動開始，我哋咪一直都要話要科，其實最初係科技。咁我其實到底中國人其實係明明科學係啲乜嘢一回事？其實我哋追求緊嘅科技，即係軍技上啊，或者係啲技術上嘅嘢。但係其實係咪真係科學咧？即係科學嗰種精神，我哋而家所理解其實係仲未有。咁跟住之後，我哋想要民主就係想從個政制嗰度改革。所以我哋會睇到就係有立憲啦，好似頭先講到，跟住到共和，跟住共和都失敗埋，即係喺好多知識分子上面覺得喂唔得喎，跟住所以就開始文化。我其實覺得係好似個進程，即係去到最終就係我哋應該要點樣改點樣改。但係其實改到底，去到五四嘅時候，其實我哋都發現緊就係、是、其實我哋都仲係揾緊條路啊，即係我哋可以推翻曬好多舊嘅嘢，會覺得係咪傳統嗰方面係影響緊我哋嘅科技啦、政治啊等等嘅發展。但係到頭嚟，當我哋要推翻我哋自己嘅文化嗰個觀念的時候，其實我哋又好似未有新嘅嘢建立到，又諗唔到嗰條出路係點。所以你會見到有好多嗰啲雜誌上面咧，其實有好多筆，即係啲筆戰啊、馬戰，甚至乎你頭先提到啲咩東方本位啊、西方啊嗰啲嘅爭拗喺入邊咯。 我覺得阿婉嫻頭先講一樣嘢好緊要，就係可能我哋翻翻去個文化嗰個位，即係我哋由呢個晚清一路追溯到落去嗰、那個文化嘅演變，我哋可能已經可以睇到，籠統地講啦，三派人啦，可能都緊要，一派就係開始逐漸走向西化，咁呢啲西化嘅知識分子可能係由傳統出身，譬如好似蔡元培。我哋知道翰林嚟噶嘛，係咪？然後慢慢進入一個西式嘅視野啦，跟住變成咗所謂新式嘅知識分子啦。咁跟住再引申落去就可能係陳獨秀啊、李大超佢哋接受咗馬克思主義咁樣嘅一派嘅人，可能喺西方攞咗啲元素過嚟。另外一派就可能係仍然係比較極端地保守嘅。咁譬如頭先我提過辜鴻銘嗰類，即係以遺老心態，即係清朝遺老心態出現嘅，佢不帶教書，仲要帶書童扎住條辮嘅咁樣係嘛？咁然後仲有一種就係、是。在中間的所謂走的調和派的路線，其實三派的人呢，他們的出發點都是好的，都是愛國的，都是想挽救中國文化，改善個國家。但是問題就是可能西化在特別是五四以後呢，西化就變成了主流，所以今天我們現在重新去審視呢，我發覺五四是個洪流來的，它淹沒了一些東西， 是沒錯，因為他們在作為即 學術明星胡適當時係不得了， 係 咁啊！但係如果你翻翻去，即係譬如當時北大嘅，即係譬如哲學系啊，某系裏邊嘅核心嘅人物裏邊，其實守舊啊，所謂嘅守舊啊，舊派其實一直都喺度嘅，即係佢哋冇乜真係消失。咁而我哋所諗嘅啊，嗰啲好嘅，即係年青嗰批好激進，所謂激進啊，搞運動嗰批，佢長大即係最後咧，好多都做翻一啲古典 嘢、 古嘅研究啊、舊嘅 整理過故啊、重審傳統， 所以裏邊其實有一個好，即係依一度要講就係嗰三派人嘅力量喺度，而五四好似 push 咗某啲嘢擺上台面，成為大家關注。但係其實嗰個中國嗰個變化或者中國嘅核心嘅部分嘅諗法係咪真係有大變呢？其實依個應該係一個要審視同埋要諗嘅一個嘢。 唔係，我其實即係覺得五四咧，阿小毛講得好啊。我如果從新文化運動一齊打嚟睇咧，有啲前輩學者將五四咧係叫做五四事件。 係啊， 咁啊，即係跟住辛亥革命、新文化運動、五四事件。 我哋一陣間可以下一節我哋繼續講下咧，即係五四事件其實係咩嚟？各位好，翻到嚟第三節嘅歷史係咁話啦。咁啊，上一節咧，嘉齊係講到咧，以五四啊，其實佢本身可能係一件事件，係咪？但係佢餘波或者身邊衍生嘅嘢咧，可能延伸到由晚清係咪，一直去到今天，我哋都仲係做緊。咁小梅都有講到，即係狹義嘅五四同埋廣義嘅五四中嘅分別。咁其實講咁多啦，講咗兩節，爭半個鐘啦。其實五四係咩嚟嘅咧？係嘛？咁其實都多啲有責任咯。講 咗半個鐘， 我哋可以繼續 都未講咗五四係咩？ 係示威活動。 所以你明白點解五四可以講一百年？ 冇錯， 呢個地球繼續存在嘅話，佢可以講一路講落去唔會完。 講咗一百年之後都唔知佢係講咩嘢。 我哋可以講兩三百集啦。 咁啊，作為歷史學人，我哋先講翻。 係啦，頭先嘉齊急不及待要講啊。 1919年5月4日發生咩事？ 5月4日。 嗱，總之有幾樣嘢要。其實好多嘢要搞清楚，真係好多嘢搞清楚。第一樣嘢咧就係我哋成日都講啦，啊，即係21條啊，袁世凱21條，嗱，好要搞清楚。1919年袁世凱已經死咗， 係啊，1916年已經死咗啦， 即係好大件事。即係當時袁世凱死都唔係反袁世凱 ，OK， 袁世凱已經過身啦。第二就係21條當時已經過咗好耐噶啦，即係已經即係佢暗，其實袁世凱係暗地裏已經拜咗同意。即係嗰啲權益已經過咗㗎啦， 過咗 啦，係啦，已經過咗。而家個問題係，即係歐戰終結啦，係嘛？即係嗰個權益嘅繼承，由日本想當然嚟繼承，啱啱繼續咁做咧，即係一個係先係嗰個遠嗰個因嗰一問題。好啦，翻去嗰日啦，咁啊，1919年5月4日啊，就係去有一次活動。點解活動咧？有啲人話係罷課。唔係罷課嚟嘅， 唔可能罷課。 嗰日唔係罷，點解咧？ 冇人翻學。 第一。 走堂 第一 星期日嚟 嘅，嗰日星期日嚟嘅，系啦，冇錯。 星期日， 我啲堂日有一罷課都有。 同埋你話咁，佢喺成遊行小活動。嗱，點解遊行小活動咁緊要咧？就係今日，如果我同你講香港八間大學 ，OK， 一齊罷課，同香港八間大學一齊遊行咧，係兩件完全唔同嘅事嚟嘅。香港八間大學遊行咧，幾乎每一次遊行都有嘅，每一次遊行都有八間大學齊人嘅，但係唔係佢哋去罷課咧，就係一次大嘅事。後來有罷課，但係5月4日係一次遊行活動。OK， 其實咧同金小偉常見啲活動一樣，主要咧係遞信。OK， 佢就喺天安門廣場集合，就一次傾下，即係要其實就大家講啊，要關注青島問題啊，點樣啊，我哋要注意啊，日本又要嚟想嚟攞嘢啦，掠嘢啦，我哋要注意。 快啲 簽和約又係啦，點啊？傾好耐。咁當然當時仲有啲蔡元培放料嘅原因，多啲我唔講啦。撞翻5月4日，然後咧佢哋就本來咧就向南行，嗱天安門廣場之後即係南門落去，然後就係落咗下面之後咧就有嘉民巷啦。咁嘉民巷其實東邊東嘉民巷 就係市本區， 就係市本區。咁其實當時喺即係八國聯軍之後咧，其實嗰位已經叫做租界嘅，即係簡單講就環宇久不得內盡， 係啊， 就係咁樣，係啦，就係咁。咁由門口有炮，咁然後咧行到去。東亞民巷門口嘅時候咧，就俾警衛阻。咁、那個警衛咧係清朝嘅警察嚟嘅。咁但係當時嘅警察咧，其實係新派人嚟嘅。咁就唔俾佢入去。其實原因簡單啫，你入去你俾人打死嘅，你入去冇用噶。咁而最尾咧，佢哋就想其實去美國領事館遞信嘅。佢哋嘅聲稱就希望同美國講：，我哋唔可以再搞啲咁嘅殖民啊、殖民地啊呢啲咁嘅嘢，我哋應該要開放啊。 喺凡爾賽和約，即係喺翻嚟和會傾嘅時候，美國可能同情中國多啲。 係啦，咁但係其實當時啲學生嘅心態就咩咧？借住入咗去之後咧，就去日本領事館搞嘢嘅。即係當時諗法係咁啊，即係其實就反日噶嘛。 咁但係又唔俾啊，擋喺門口。咁點咧？咁然後咧就好多講法，其中一個講法就京王府井向上向東行，然後有啲就話中間幾條小路，咁但係唔重要。咁但係大家知道咧，高峰位就係火燒趙家 樓啦。 咁、但係你要記住一樣嘢，就係當時咧每一個嘅現場有好多嘅記錄都講咧，冇人去講話係預定咗去火燒趙家樓。嗱、記住呢一次係一次本來嘅和平嘅示威遞信嘅活動。OK， 但係你要預咗所有民眾運動咧，去到某一個狀況咧，就係 啲激動、激動啲嘅， 激動啲嘅人啊！我哋要燒咗佢點？我哋要去捉佢出嚟，咁啊要打佢咁咧，就一定係贏。咁然後咧就先至去到嗰邊咧，就有一次即係所謂嘅火燒趙家樓嘅一件咁嘅事件，咁就變成咗一次好似好暴力嘅一件事。咁、而呢件五四就係一個咁樣嘅一件 event， 咁然後就冇啦，佢完噶啦。咁然後但係得意就係咩咧？佢好快咧。一個禮拜左右咧，其實呢件事咧已經俾自己人咧定咗佢做五四事件，即係佢已經講咗我哋呢次係五四嘅事件，我哋係點樣做運動，我哋點樣做。咁而咧，幾乎全世界人咧都係同情同埋認同呢批人嘅。而當時報紙每一即係北京嘅報紙、大城市嘅報紙都係認同呢件事。咁然後就好快變成一次全國性嘅，由大學即係所謂大學、高校甚至乎中學都有嘅一啲嘅示威嘅罷課嘅運動，然後罷市出嚟，咁然後成個中國就震盪，咁、所以先至變成一件咁樣嘅事。 呢度可以補一個例子，就係咧嗰期好快嘅啫，即係嗰一個月、嗰一兩個月咧，就已經編咗一啲關於當時候嘅言論集，就叫五四。即係佢哋係直情係已經定義咗佢哋啊！我哋呢個活動係有背後係有好多考量啊，好多思考啊。不過喺呢件事裏面咧，我哋知道其實佢對於好多大城市嘅學生響應，呢、這個亦都係我哋喺教科書，我好強調教科書嘅理解。不過咧，喺原來嚟自遠東，唔係遠東，即係遠處嘅地方，我哋啲萬兒成日會諗啲遠啲嘅嘢。原來喺當時候嘅香港啦，同埋喺新加坡嘅報紙咧，係足足遲咗20日咧，先有開始記載嘅。我因為前陣子開始睇一啲關於五四喺南洋嘅事情，發現原來新加坡最大嘅報紙《叻報》啦，去到1919年5月23、22號到啦。佢先正式有提到，咦有班學生搞事，唔係搞事，有個學生參與運動喎， 搞事都啱嘅，係啊，即係搞事情。 但係跟住就好短嘅， 官方係叫搞事。 唔係嗰段嘢好短嘅，嗰段嘢寫完之後就後面嘅會多少少就係佢哋點樣睇呢個巴黎和會一啲嘅見解，但係冇任何迴響㗎啦。去到直到差不多成六月啦、七月啦、八月啦，其實新加坡人先開始，咦？啊！呢個係同愛國有關嘅，你或者可能會話華僑社會，我哋可以之後有機會再談多少少華僑社會對呢件事嘅興趣大唔大？但係我哋從呢個例子去睇，未必當時候整個華人社會都有好大嘅迴響，因為畢竟佢哋未必有切身體會。咁、最大嘅體會就可能純粹係一啲霸買國貨之類嘅嘢咯。霸買日貨，國貨係要買。 國貨買多啲， 就霸買 X 貨啦。後來佢哋講就唔係日貨，因為唔可以提個日字嘅。 係我哋呢個概念而家失咗。暫時我哋翻翻五四北京嘅現場先啦。 佢 北京現場就好犀利啦， 好犀利啊！ 其中一樣嘢就係有兩頁，一個亦都要問翻韓國專家。第一樣嘢咧。陳平原其中一篇論文佢寫咧，佢非常之懷疑點解佢哋咁快會定佢做五四嘅事件，即係佢哋點解啲學生咁快會覺得五四一件事？ 定調 係啦，定調同埋定調係嗰個名叫做五四運動、五四事件，即係佢哋會好快演定。咁你正話阿樂言都講，一個月就有本書叫五四，係嘛？即係會唔會？會唔會同譬如 三一 係啦，你即係會有關係咯？我想聽你， 因為其實係同一年啊嘛，而只係兩個月前啫嘛。韓國就有三一運動， 敵人一樣嘅， 係啊， 敵人一樣，都日本人， 因為敵人一樣，而且大家受害者啦，受害者又係兩千年嚟嘅兄弟，又 係 韓國又係係冇錯，又儒家， 可能仲慘啲添， 係啊。咁而三一運動其實個動員模式都係好接近，即係都係呢一個和平示威。又係呢一個學生好重要嘅主導，譬如喺日本嘅韓國留學生宣布大韓民國獨立宣言啦，咁然後喺當時都係仲係叫漢城啦，即係今日首爾啦，佢哋自己嘅民眾啦，喺啲宗教領袖動員組織底下出嚟去示威啦，成件事都係好和平，到最後都當然都係暴力收場啦，即係暴力就鎮壓。但係就係因為三一咧，其實佢成個運動嘅嗰個真相咧，喺呢一個當時嘅中國好多輿論都有報導，即係好多知識分子都注意，譬如話陳獨秀有注意到啦，好多嘅一啲呢一個重要嘅後來嘅 學生運動的領袖其實都知道其實韓國在三月一號發生了什麼事。咁三一運動呢個名字出咗嚟之後咧，某程度上對於呢一個五四係好刺激嘅，係啊。咁就係無論係宣傳嘅手法啦，動員嘅組織嗰個模式啦，其實某程度上都係相似。咁雖然我哋而家仲未有證據證明咧，五四係有高度參考到三一嘅事件，但頭先卓然提出一個好重要嘅點就係，點解咁快五四可以定名？ 定名 應該同三一嘅係有啲關係， 係 啊，係啊，因為用嗰啲數字， 我都係好嘅觀點， 即刻就 define 咗呢樣嘢，係啦，咁樣咯。 同埋要補多句啫，不過五四嗰日咧。是拉咗示威者，但係好客氣嘅，因為警方係同情嘅，然後就放嘅，冇暴力，冇成。但之後有，即係之後再有好多罪嘅問題。但五月四號嗰一日，佢哋咧係和平拉咗拉放翻走，同埋拉嗰班其實基本上係走唔甩，即係攰即係未冇搞事嗰班，即係搞事嗰班已經翻咗屋企攰啊！你諗下，你爬去燒佢，佢喺天窗爬去放燒樓，好攰啊，大佬你 走 啦，咪咯，咁啊梗係翻屋企啦。咁攰，即係大家都話拉咗嗰班係。冇啊，咁啊一直留喺度現場度，即係我哋咯， 一樣樣， 係啦，望下望下就俾人拉啦。 所以花生有陣時要小心啲， 即係走得快好細。 唔係，但係你都可以諗到就係點解當時有班學生咁憤恨嘅，因為可能因為嗰陣時其實知識分子其實有好大期望噶嘛，因為覺得中國出頭啦，我哋係戰勝國，可以用戰勝國嘅身份去參與呢個巴黎和會，咁梗係諗住可以推翻曬以前啲不平等條約，跟住又好。信美國總統嗰、那個，即係阿威爾遜提出嘅十四點，跟住裏面又諗住民族自決，咁我哋一定可以攞翻山東嘅利益，因為好大條道理噶嘛，因為山東原本係即係德國噶嘛，同中國清政府同德國簽噶嘛，咁既然而家係打輸咗仗嘅時候，咁咪可以攞翻，但係到頭嚟係咩都冇， 所以大家好失望。 係啊，嗰種失望嘅情緒去到一個點，就係 雖然當時中國都係派一啲工兵， 係啊，佢同埋仲係阿小毛東海雜誌都好清楚，即係首先係。親德定親日派，即係究竟我應該參歐戰咧？我應該打邊？我即係我應該參加邊邊先？係好多定要。其實當時有都好多係親德嘅，即係其實應該係支持德國嘅，仲好啦。 因為其實佢好多軍備啊，或者一啲顧問啊，其實 係啊，係啦。咁但係後來發覺，咦，唔係，可能英美機會大。 唔係，同埋喺中國人眼中，帝國主義邪惡集團梗係英美嗰邊大啲啦，即係要打就打佢。不過我好同意阿婉嫻講，學生係摩拳擦掌。 冇錯。 即係頭先我想提到就係你諗下，即係星期日嚟噶嘛，你星期日去領事館遞信，你真係玩啫。你咁攝喺門口啊嘛。 其實你其實當時冇開門啊嘛，即係佢冇辦法收信 嘅。即係所以係你藉口嚟嘅啫。即係大家可以了解就係當時係辛亥革命之後。其實即係袁世凱又稱帝，你諗下，即係呢件事係即係呃咗啲學生，呃咗所有人青年人對未來嘅期望。咁然後新文化運動興起，咁大家又諗下會唔會係從文化嘅角度徹底改變中國，讓中國可以救亡，甚至乎富強起上嚟。咁而喺中間咧，我哋唔可以忘記發生緊啲咩事，就係、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啊嘛。咁一次大戰，列強打到乒乒乓乓，即係中國可能即係某啲工業啊，都有機會可以興起到。咁當然係我哋俾日本人壓制住啦。咁即係嗰種仇恨啦，或者係嗰種不滿都係存在住。但最緊要係咩咧？頭先阿婉嫻提到啦，就係、是、中國好多各地嘅人啊，對於呢個歐戰結果係有期待嘅。即係好多人嗰時諗緊嗰啲庚子賠款，如果我哋攞翻嚟，即係唔使去還俾外國，我哋可以點用啊？即係已經去到呢個咁嘅地步，所以即係呢件事係大家冇咗嗰個期望，一個期望嘅失落啊！咁讓啲學生，即係或者所有青年人，係要諗一個比較激烈啲嘅出路。 係啊，但其實當時就算係政府本身都對歐洲有期望，又買中咗嘛，咁買中咗 個輸咁嘅贏嗰邊買 大， 咁其實都 大喎。 而譬如我哋而家睇翻好多資料都有講，其實啲學生點解知道咁早就知道呢件事傾唔掂咧？其實都係北大蔡元培佢即係放咗講咗佢，喂，我哋好似傾唔掂喎。咁傾唔掂，我哋點算咧？咁即係都要咁。當然唔係話佢鼓動示威，記住嗰次係學生自發，同埋基本係最初係遞信嘅一件事，後來先至有演變。咁但係你會見到就係嗰個歷史偶然，同埋中間嗰個轉折，同埋一步一步點樣，而大家個人心底嘅嘢咧，就因為五四件事嘅激烈而爆發。各位好，翻到嚟第四節嘅歷史係咁話啦。我哋正話一直講五四當日發生嘅事啊，種種嘅事。咁啊，真係有好多好細緻嘅研究咧，其實係講出嚟。其中一個好重要一點，我都想同大家分享，就係真正嘅參與者，即係話五四當時嘅參與者，喺現場嘅人佢嘅回憶，同我哋而家討論咧係好唔同嘅。五四當時佢啲回憶咧，寫咗二三十年度啦，即係文國寫，全部都係帶有浪漫色彩嘅。 即係我哋當時係啊點啊點，大家都提咧就係咩咧？五月四日嘅時候，風和日麗。我真係風和日麗。唔凍唔熱，有啲人著住冬裝，但係著夏天嘅下擺。有啲人著住夏裝，但係戴咗頂冬天嘅帽。因為五四之間嘅北京咧，就係 清清涼涼， 尷尬啊！即係你兩邊換季之間，同埋咧五月嘅時候咧係北京嘅花季。各種花都開放，好花好多，大家好舒服，放假嘅時候最易咩咧？其實最易去示威， 唔係嗰個 好似要回應我， 個通勝上面寫住 今 示威， 而示威 係 啊，我睇到我笑 上課， 我睇到我笑停咗。 星期日 OK， 星期日 OK， 我覺得真係你明啊，即係。即系当我哋谂住啊，呢啲咁嘅 moment 就应该系去 拍拖嘅， 拍拖啊， 都系嘅，拍拖嘅， 当时爱国去示威咯， 当时得俊男美女喺度，即系大家聚集埋一齐，一定好开心。当 时爱国青年谂嘅就咩？我哋呢日子我哋就去示威，我就去递信。喂，呢件事本身我觉得系好 浪漫。 嗱，而成日当我哋成一节第一二节讲话五四啊，有咩解读啊苦化时，我哋翻翻嚟呢个，即系五四其实系咁嘅事。后生仔系嘛？我哋应该做咩咧？我哋今日應該要為國做啲事。 嗯， 喂，唔係好正咩？即係佢同我哋諗法好唔同喎，係嘛？即係我哋而家可能已經喪失咗好多呢啲問題。我哋今日 年輕人都仲係嘅， 都希望後希望繼續都會係 即係為國家、為地方、為自己理想，係啊，都做啲事。 而呢一樣嘢可能係我哋講五四嘅時候已經大家都可能漏咗或者冇。 喂，但我覺得技術嘢有啲嗱，我成日都喺度想像，如果我哋喺今日香港要搞一個好似五四咁樣嘅示威活動。咁其實即係如果五四呢個日子其實唔係理想，係咪？如果你係學生領袖，你要喺五四搞個 考試 喎，又熱又考試，喂，係啊，可能完咗個 term 㗎啦，或者 係個 term 完咗冇咁多人， 係啊，冇咁多人喺度，你聚集喺個學校裏面唔可能嗱。但係即係當時北京嗰個學制仲係喺個學期當中， 係 咁呢個第一啦。第二就係嗰時好睇北京嗰個地方咧，我覺得好有趣。我哋香港咁細嘅城市，可能所有大學嗰啲位置，即係除咗可能少部分係嚟香港留學嘅學生之外，即係絕大部分佢同屋企嘅距離好近，即日就來回 翻咗屋企， 最多住即係好少住宿舍啦。咁但係北京係好多係國內嘅留學生，全國各地好多精英就係走去北京嗰度讀書。咁喺嗰度讀書咧，咁啊喺住宿舍，係 啊， 咁啊你又未完個學期，未翻屋企，未翻你老家，咁你聚集喺度，其實就係真係一個咧。示威策動嘅有好多人係，因為你唔係離開喺屋企嘛，離開屋企就係好理想嘅一個示威嘅環境。 隔離房走嚟敲門， 喂，出去玩啊！ 冇錯，示威你走去個試管區度打個 run， 跟住就去咗啦，係咪啊？跟住成個成層去， 佢其實都憤恨嘅， 但係佢應該佢真係唔應該忽視嘅。 係啊， 佢本 身 我覺得佢本質 好 重要，即係如果將佢陰謀論咗好大件事，即係佢本質就係一件咁嘅事。然後佢哋就喺度寫講咩啊？當時寫外爭主權、內 循 國策，係當日嘅回憶裏面大家都講當日嘅口號嚟嘅。即係當日我哋就係講呢樣嘢啦，我哋就係呢樣嘢。咁你諗翻外爭主權。內除國策係嘛？其實冇，其實有乜問題咧？即係佢哋講嗰樣嘢，其實都係幾被市民會認受嘅主旋律嚟。 我當時覺得國策啦。 咁嗰樣嘢係咁，咁所以你話嗱，所以個問題就係翻到去就係五四嗰一件事本身有冇好多餘波？未必嘅。咁即係處學生活動啫，佢之前有，佢之後都有。即係佢唔係佢唔係孤立嘅事，但係五四呢件事，正話第上一節歐戰嘅餘波，對成個中國有冇影響？係肯定係有。所以如果你歸佢入五四件獨立嘅事，梗係冇乜嘢啦。咁白鹿山喺北京搞，咁佢對全個中國唔影響。但係歐戰嘅問題嘅屈辱，或者歐戰嘅對日山東佢一不滿，係全個中國都諗住嘅嘢。咁所以佢必然會成為一件全國嘅事。即係我會咁，尤其係城市為主嘅地方嘅事。咁所以依個係當你講五四時諗，即係佢未必咁符號化，應該咁符號化，但係佢亦都唔應該被太孤立。係嘛？即係依一點可能係我哋處理歷史嘅時候要 諗。翠賢呢樣嘢係頭先提到一個關鍵，就係佢係其實波及嘅地區好多。但係我哋再做仔細研究，正如第一、二節都有提到城市為主，啱啱翠賢都提到城市好重要。咁城市最大大家會想到關聯到嘅一啲嘅背景就係點解佢哋都會對依一樣嘢有認知，或者亦都認知自己有呢個可以投入去示威意識啦。當然。小毛叫我做咩敲我門，我乜都會去做㗎啦。即係呢個可能係朋輩關係好關係嘅，但係 真係 係啊，你 call 緊㗎。咁但係更加重要嘅一啲事情就係、是我相信有一個就係個文化嘅牽引啦，即係新式教育喺共和之後或者其實共和之前科舉結束之後，其實已經運行緊有十幾年。咁京師大學堂雖則佢保守味道非常濃厚，但係至少講緊新知識嘅傳遞，一啲嘅新嘅教育嘅影響，當然仲有好多講緊嘅基督宗教嘅大學啊，基督宗教嘅學府，亦都係北京咁樹立啦、成立啦。咁睇到一種就係話呢大城市為主啦，咁可能例如我哋知道上海啦，或者廣州啦，廣州比較遠啲啦，咁就嗰件事個餘波比較厚，即係其實你見到嘅越南係越似嘅。咁但係總體嚟講，我哋都見到大城市嘅學生，佢哋都因為有咗咁樣嘅背景，有咗咁樣嘅思考，佢哋都會睇書、睇字、睇報紙，令到佢哋喺一個思想嘅氛圍之下去對於呢件事加入咗個投入啊。咁亦都點解呢樣嘢可以衍生咁多？即係其實群眾運動，你話佢唔鍾意，即係佢哋一定要去為自己國家爭取主權呢樣嘢，其實好多講緊晚清都有㗎，保路運動就係啦。保路運動為咩呢？好直接嘅，自己嗰條村嗰個區，係啊，我啲錢冇得回本，佢就引起佢個騷動。但呢樣嘢冇牽伸到可能其他地區都有，但係最後都係軍事性為主啦。但係你見到五四運動嘅餘波係思想上為主導，咁呢樣嘢係呢個嘅系統有好大。 不過阿樂言講一個重點嘅，即係五四其實之所以可以炒起成為一個所謂全國運動，係因為喺清末民初裏面有好多即係所謂文化上面嘅基建，文化上面嘅基建，譬如好多報章，即係報章嗰個傳播啊，同埋報章，譬如特別係喺租界冇不受中國政府監管，但係中國嘅民眾又可以睇到嚇，咁呢個係一個好重要嘅媒介啦。咁仲有啲文化基建咧，學會即係或者唔同嘅啲組織咧，喺當時雨後春筍咁樣建立，咁大家互相去組織起上嚟，咁又係即係比較一個重要嘅動員力。 係家姐又講一樣嘢，即係我哋話北大好保守嘅，咁但係蔡元培做咗校長之後，風氣為之一變，又揾咗陳獨秀入去北大，國文系，然後揾咗胡適入咗係，呢啲都係一個 symbolic 嘅象徵。咁而陳獨秀同胡適幾重要咧，就係可能係新青年，係嘛？咁而我哋個題目係德先生、蔡先生，即係科學與民主。其實大家即係都要攞翻嚟講，德先生、蔡先生咧，就唔係五四嗰一刻嘅嘢嚟。 係啊， 唔係其實係咩嚟？其實咩嘢？ 咩 點嚟？其實點嚟嘅？ 係啊， 德先生、蔡先生，其實就係新青年， 新青年 裏邊所講，我哋要做嘅一件事。咁所以其實翻翻去就係，其實五四嗰個力量其實係點樣草力咧？可能係新文化運動帶出嚟嗰個希望嘅變化而嚟嘅力。 所以我覺得頭先大家都講咗，開始即係有條主線出咗嚟啦。就係點解五四 係第四 可以被唔緊要，我哋仲有下一集啊嘛。 繼續， 仲有好多集嘅嘛，係嘛？即係五四點解五四可以符號？即係其實其中一個最重要原因就係佢有影響咯。但係佢影響就係佢未必係孤立地我哋睇緊五四嗰一日嘅事。即係翻我哋第一節。開始嘗試 define 五四同新文化嘅時候，如果五四運動冇同新文化運動有咁緊密嘅聯繫，即係我哋講新文化運動1915年開始咗啦，我哋叫做，又去到1919年5月4日，就令到兩場運動合流，跟住然後又1919去到我哋廣義新文化運動，通常我哋會討論到1923年啦，即係嗰個咩社會性質大論戰完咗之後，跟住大家就開始對文化嘅問題咧嗰、那個興趣減低咗少少啦。咁然後就進入其他各啲好實際層面嘅一啲文化嘅再發展啦。 就去到後來就南京政府嘅新生活運動， 係啦，冇錯，即係可以一路咁樣拉落去。如果五四呢一個我哋姑且當佢係一個好有符號性意義嘅事件，佢冇同文化產生關聯嘅話咧，佢個影響同餘波可能就未必有我哋今日見到咁大。 佢只不過一個政治事件。 係啦，冇錯啦。但係當兩場合流之後咧，就好唔同啊。 係，我都好同意，即係小莫咁樣講文化，同埋另一樣嘢咧，亦都要想回應翻最開頭長友講過嗰種浪漫嘅感覺。再加埋頭先嘉齊講到嗰個校園，其實我覺得係好緊要。點樣可以醖釀到成件文化事件呢？其實每樣嘢都係夾埋，就是、因為嗰個校園大家都要寄宿。所以就造就咗一種氛圍，就係可以令到年輕人可以脱離咗傳統家庭嗰種嘅束縛， 同意 就可以好自由咁去追尋，然之後再加埋你出版，你有好多新嘅雜誌可以發表，咁就成為咗一種一個氣氛出嚟啊！ 正話冤行講到雜誌一點其實好重要。我哋話由晚清到五四嘅好多時候，知識分子或者文化人咧，佢哋都會集中喺一本雜誌度寫嘢，由我哋叫同人模式。咁由呢種雜誌咧，就代表住一種觀點，就鼓吹一種主義。咁所以呢一個其實你都講到咧，就係即係五四就係一個咁嘅狀態。咁但係我哋話科學與民主咧，提出得最多咧，話同新文化運動其中一個重要嘅一個推手咧，可能就係呢本《新青年》嘅雜誌。咁但係《新青年》雜誌咧都有個有趣嘅日誌啊。咁佢點解叫《新青年》咧？即係咁有味道嘅名字咧？ 有舊青年 係啦，佢本身其實叫《青年雜誌》。咁花刊詞佢哋講得好明咧，就話你要創造新嘅青年，所以我要寫。但其實唔係嘅，原因好簡單，因為當時仲有本雜誌叫《青年雜誌》，撞咗名，佢必須要改名。咁所以佢陳獨秀就諗咗一個好聰明嘅方法，將佢變成一個新嘅一個東西。咁我又話，其實即係陳獨秀嘅推手咧，其實而家睇翻，其實都係相當聰明，同埋相當有方法、有手段，即係點樣做一件事嘅一個人。 一新青年都好啊，係咪啊？一新青年之耳目，跟住又可以培養一新一代嘅新青年出嚟。不過我哋睇緊新青年講緊民主與科學五四高舉嘅兩個重要嘅旗幟啊，德先生、蔡先生，一百年過去啦，其實好似落實情況上面都仲係有啲令人遺憾。即係民主，我咁我哋可能可以講好遠好遠好遠。我淨係想講一度講科學、科學同科技。即係我哋今日仲係追求緊咧，好純粹係科技嘅東西，即係 technology， 即係可能係技術上啦，玩手機啦、各樣啦、戰艦啦等等。但係其實喺技術之下，有一個好重要嘅精神境界就係科學。科學入面應該有好多重要嘅元素，譬如話我哋會有好多實驗主義啦，有經驗主義啦，但更加緊要嘅係我哋有好多想像嘅空間啦，我哋有好多嘅一啲批判啦，我哋會有啲嘅反思啦。其實係科學最重要，不斷前進， 最緊有自由， 冇錯，你要有自由嘅意志去驅動去科學前進。但係咁樣今日我哋咁樣睇，我哋仍然係科技，好似唔係好科學。 系啊，同埋最紧要系何时了咧，成日都攞嚟做标榜嘅唔得嘅。呢个话题咧，仲要继续讲落去啊！我哋下一个礼拜继续历史系咁话。Thank you.